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Don't need bags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from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Oh yeah, jump up super high, high up in the sky. There's no power up like dancing. You know that you're my superstar. No one else can take it this far. I'm flipping the switch. Get ready for this song. Let's do the Odyssey. 五代人，五威嘿，老五玩家。 一个男人究竟有咩烦恼啊 ？Nicole， 其实你又知几多咧？ 通常都系话咩三个仔噶嘛，话 咩三个仔啊？ 咩？你冇啊？你有冇听过？你我以为呢啲咁经典嘅，你一定听过噶。 咩三个仔啊？ 咩老婆仔？ 哇！ 车仔同埋屋仔。 Auntie 系先？我以为咁经典，你一定听过。 Sorry， 我同你原来唔同年代嘅。 你知唔知呢啲系咩啊？就系我啲朋友咧结婚咁要帮手。做 MC 啊，或者帮手做嗰啲类似大冚婆咁嘅角色咧， 知啦， 就要我嚟氹下啦。哎呀，好啦，饮完呢杯茶咧，就唔知乜仔啊。 首先嗱，我做婚礼 MC 咧，就唔会讲呢啲咩三个仔嘅，吓死人。 你出门系要咁样噶嘛？即系 唔系大冚婆嗰啲系？ 系饮过新人茶，跟住唔知乜嘢嗰啲。 原来呢个就我同你嘅差异，你系大冚婆，我系 MC， 我明晒啦。 嗱，我好称职嘅，我咧次次前一日都背熟晒呢啲咩仔咩仔咁 样。哦，原来系咁样，喂，真係我想講咧，男人有時候咧有啲嘅煩惱咧，即係都關乎到自己嘅體能事嘅，尤其是咧係某方面嘅表現咧最為著緊啦、啊。即係嗱，呢方面咧冇問題，本身都可能好避忌，有人講到你有問題嘅。嗱，我唔知你讀書嘅時候有冇接觸過咧？嗰陣時候我哋讀書咧就有個男仔朋友咧、 嗯， 就成日都好怕俾人話腎虧嘅。 哦、 即系讲到呢一啲功能上面嘅嘢咧，话有啲咩嘅差异嘅话咧，就好避忌啊，即刻起晒杠啊，好、嗯、大反应嘅。咁我即系特别今日想讲嘅就系咧，同性嘅能力有关嘅，即系一啲嘅事情啦。咁点解咁提起咧？就因为事完咧，最近有个朋友咧，就真系呢、這个真系，等先可以重新 嚟啊！你个朋友系咪姓乌噶？系咪乌嘟嘟或者嘟 打先 嘟或者嘟嘟轮咁？ 我要再三强调，真系我朋友。我成日好怕喺电台嗰度一讲话，嗱，我有个朋友咧，大家就讲话呢个讲紧自己啦，主持人都唔、嗯、都唔坦白唔诚实嘅。 我哋明噶啦，乌嘉伦，你个朋友啊嘛，嚟啊，放心啲，同我嚟讲你个朋友嘅担心啦。 因为我想话俾你知咧，其实呢一样嘢。我都唔知系咪年轻化，但因为我朋友出现呢个状况，我之后有真系帮佢问过周围嘅人啦，亦都有帮佢上网查过啦、 嗯。 我发现好似系有年轻化嘅迹象啊，咁、所以特登就即系同大家即系研究讨论下啦。咁我唔知你嗰个帮唔帮到手 啊？我帮唔到，我帮唔到。你我揾另一个朋友阿谷朋友帮你揾下都得嘅。 Okay, 但我相信我无助解决呢件事。 咁我呢个朋友咧，其实佢就即系同我差唔多大啦，即系卅几岁咁样啦。咁、即照计都好年轻啊，系咪？咁亦都啱啱结婚，都其实我谂几年啦，两三年、三四年咁上下啦，唔好记得啊。咁即系一路都好开心嘅。咁忽然之间咧，最近啊吓，就即系同我倾开偈嘅时候咧，鬼鬼祟祟走过嚟就问啦，话喂Kenny 啊，你知唔知有冇啲乜嘢嘅药啊？食咗之后可以增强性能力咁样样。咁 我首先就即刻即系当堂褪后一步，之后黑人问到咩事啊你？ 佢同你讲 嗱，首先嗱最大嘅问嗱最大嘅问题，首先唔系首先佢唔系问呢个问题有问题啊，佢怎么问我先得？ 系咯，我咪话系咪因为今个星期你知唔知有啲咩啊？同志游行啊， 系咪？你又系单眼佬咁样同我无啦啦问我点解咧咁？咁因为佢即系其实佢因为同我都算系比较 friend 嘅，咁佢又即系搵唔到人去即系分担呢一件事啦。咁再加上即系话你做电台，可能你识多啲唔同嘅人，咁啊想问我了解一下，咁我就先唔好讲话究竟我知唔知先啦。我话究竟发生咩事咧？咁原来佢最近咧就发现自己枕住都出现一个问题，就系咧佢当佢同佢太太行埋嘅时候咧。好多时喺个过程进行到一半咧，忽然之间男人软下来，嗱真系嗱，即系因为由头到尾佢唔系即系咩性功能障碍嗰啲，佢唔系，佢系一开始嘅时候系有反应嘅，但系咧持续进行嘅时候咧，忽然之间咧就好似后继无力一般，咁嗱呢一样嘢 有头威啊冇尾势， 系你可以，咦你好似好有经验咁嘅，唔系我有头威冇阵，你听讲咧，嗱呢啲就有头威冇尾阵啦， 咦你知唔知六个字系边个教我咧？想当年我爬艇，你知2000米其实都要啲体能噶嘛，咁所以咧教练就话你哋啊千祈唔好有头威就冇尾势， 我咪就系话你有经验就系呢一方。面咯，你又谂去边咧？ 你同我冇谂去边，我 前运动员嚟噶嘛？ 梗系啦，我话俾你听啫。所以我冇谂过，即系以前我嗰啲真系体能上边啊，运动体能。 你慢慢吞口水先讲啦，你 担心呢啲另类体能，就话俾你听啊，呢六个字。 我要再重申，呢个我朋友唔关我事，你唔好借啲又喺度话啊，你咁担心啊，乌加伦唔使担心啊呢啲嘢。 我哋集气支持乌加伦咁啊。 嗱，真系我就跟住后屘咧，就发现佢最近有呢个问题啦。咁其实打从一开始嘅时候咧。咁即係佢都觉得係一啲可能情绪上面啊或者压力上面嘅困扰造就而成㗎啦。咁太太都好谅解嘅，唔紧要啦，攰啫可能诸如此类咁样冇放喺心上面嘅。咁但係一次攰咁样就可能唔放喺心上面啫。但係接二连三即係好多次都唔成功呢，咁佢就開始擔心起來啦，咁所以就之後先至有佢突然間向我即係自教啊呢一個咁嘅狀況出現，即係我話你真係問到我都口啞啞，唔知點樣樣答你。 我以為你話問啱人啊，我 真 係我都有啲好推介嘅， 我都係我都係過來人 嘅。 嗱，我正正喺袋入邊，我帶住一啲補藥，係 啦， 同一個瑞士山區費。 你要紅色啲啦，定藍色啲啦？ 我呢一排咧賺錢都賺。都够啦，都想俾其他人赚啦，系嘛？即系买十万、八万一粒，而家呢一度友情价咁样卖俾你啊！ 灵丹妙药啊！ 你真系，我似啲咁嘅人咩？啊，真系啊，极 真系似啊！ 唔系咁嗱，跟住后屘咧，我即系都有帮佢即系周围打探问一问啦、啊。咁今日我发现咧，其实咧，有多时候吓、啊，你嗰个嘅即系生理上面啊，尤其是当你同你太太另一半想发生关系嘅时候行埋。发现自己个表现不佳咧，有好多好多嘅因素嘅。咁当然即系嗱，其实最直接嘅方法，我都即系同我个朋友讲话，就算你真系要系即系用药咁先算啦，你都一定要去寻求医生嘅协助嘅。即系要去买药都好，你都最好系由医生。去处方俾你啦， 系当然系啦，同埋我相信即系呢一啲我曾经听过咧，有啲壮阳药咧，其实有另一啲嘅医疗用途。 系 咁，如果你普通即系单纯系你自己个人观感觉得需要，但系嗰个处方嘅剂量啊，又或者嗰个服用嘅时间等等各样咧，其实都应该有医生嘅指引好啲嘅。 系因为有多就上网睇啊嘛，通常都系噶啦。而家你 搵阿谷朋友咯，即系搵完阿朋友就揾阿谷朋友啦， 跟住你就即系当自己都系半个专家咁样，咁我话你就 即係千祈就唔好咁先啦。咁首先就係你要去即係尋求醫生嘅協助啦。咁先釐定究竟係真係生理上面嘅問題啊，定係心理上面嘅問題呢？咁當然心理上面都有好多成因嘅。真係你如果有好多例如話壓力啊，又或者當你即係進行緊嘅時候，你個人有好多嘅諗法啊，即係你唔能夠專心集中嘅話，都可能會被影響到嘅。 咁我直情諗咧，你個朋友咧，我只係將一個咁樣咁嚴重嘅問題咧，幻想成一個小朋友可能係考試第一次咧緊張到就手心冒汗。 嗯， 咁你可能嗰次考得好差，然後你對嗰件事嗰個心理陰影或者心理障礙就越嚟越犀利啦。咁可能下一次就肚痛，然後再下一次就發燒。咁呢啲的確係你心理壓力會形成一個影響，令到你身體機能上邊啊或者各樣都反映到啊。 係咁嗱，我亦都因為呢一個嘅朋友嘅關係啦，咁我即刻都真係上網啊周圍揾下。 好強調係部朋友。 係啊，真係唔係講笑啊！喂，呢句要再三強調先啦，我驚大家啱啱住。入嚟睇，哇！做乜事啊？呢位男主持有啲咩问题啊？佢 乌嘉伦啊嘛，你叫 担心起嚟， 乌嘉伦要上网搵呢啲资料啊嘛。 系咪咁嗱？真系因为我朋友嘅关系啦，咁我就帮佢四出打探啦。咁原来发现咧，有一啲嘅生活习惯，只要你留意嘅话咧，佢系可以令到你嘅生活咧 另类体能 美好起来嘅。咁究竟呢一啲嘅生活习惯系咩咧？咁我转头翻嚟讲下啦。 转头翻嚟继续。吴嘉伦、吴永熙、乐活玩家。 好，今晚咧就讲开啊，即系可能系一啲嘅男士咧心目中啊吓，即系嘅大忌啦吓，咁就系讲到呢一个即系性嗰方面咧一啲嘅功能上面嘅表现啊吓，因为啱啱就讲开我朋友嘅一个例子啦。 系 咁除咗头先我哋讲话系咪真系生理上面出现问题之外咧，其实原来生活习惯咧亦都系一个好大嘅影响嘅。咁休息之前就讲啦，啊有一啲嘅生活习惯咧，如果你留意嘅话咧。是的确能够咧令到你即系喺性生活嗰方面咧系会好一啲嘅。 嗯。 咁先讲有啲咩要注意先啦吓。原来第一样嘢你估都估唔到嘅注意系咩咧？注意自己嘅腰围。 哦。 嗱呢个你真系冇谂过咧吓，即系有啲研究咧就发现啦，原来腰围粗嘅人咧系更加容易有呢一个不举嘅状况系发生噶。 系咪因为同而家成日讲咧，就话男士同埋女士啦，上咗年纪啊，又或者踏入啲开始发福嘅时间啦，佢哋其实要好注意自己个腰围嘅，因为腰围咧系反映佢哋有冇中央肥胖啊。即系特别我哋之前讲过好开头嘅时候，例如嗰啲啤梨型嘅身形咧，其实系会带嚟更高嘅一啲心血管疾病嘅风险啦。咁可能。影响身体机能，然后影响埋呢一种嘅性机能，都有机会噶嘛。 系啊，因为其实就同阿 Nicole 讲嘅都系啦，因为即系本身腰围大，代表你嘅内脏脂肪嗰个指数咧，系较为高啊。咁而内脏脂肪高咧。即係代表咩呢？就係你有較低嘅高丸素，而且更加容易發炎。咁呢兩種嘅情形呢都係會對即係你自己本身嗰個性嘅能力呢係會有一個唔係太好嘅影響啦。咁所以一啲太肥呀、又或者通常都係㗎啦，好似頭先Nicole講呀，可能有啤酒肚呀、即係嗰個腰腹位呢特別容易係積存脂肪嘅朋友嚟講嘅話呢，就要留意一下，真係要可能從做運動開始着手。 係，同埋因為有一個數字大家都可以記得咧，就系如果以华裔嘅人嚟讲啦，其实男性嘅腰围咧应该系90 cm 嘅啫。乌嘉伦，我唔知你到未啊？ 我唔知道你可唔可以用寸嚟做一个嘅量度啊？如果寸嘅话， 如果男性90 cm， 应该就大约等于35.5寸咁上下啦。如果女性嘅话咧，就应该系要80 cm 嘅。 咁我听到你咁讲嘅话，我都放心啲。我冇35.5寸腰咁夸张。嗱，不过真系要留意嘅系咩呢？ 睇翻身高比例嘅，即系你又不能够就系话哇咁唔通我三寸高嘅话要有35.5嘅寸嘅腰围咁样先至叫唔健康咩？咁梗系唔系？如果你得个三尺高有35.5寸围嘅话，你就要真系留意一下，小心啲啦。 系，同埋我相信即系早排咧，唔知有冇印象？成日咧啲人咪话咩 A4 纸嘅腰围啊，又或者唔知点样单手揽住反过嚟。捉住条腰咁就係一啲好好好嘅健美标准啦。但係我相信即係一个正常人啦，除咗你话太肥要留意之外呢，太瘦亦都係一个健康嘅警号嚟嘅。即係唔好太过追求话、哦、我想瘦啊，或者点样去靓啲咁就盲目去减肥。呢一个都系另一种唔健康嘅即系标准嚟， 系咁啊！另外一啲嘅坏习惯，即系例如话食烟嗰啲又唔使讲啦。有时候你如果你去开便利店嘅话，你买包烟啊，见到盒嘅包装，你都或多或少都知道噶啦。咁呢啲又唔特别提。咁啊，反而想讲系咩呢？就系、是、原来咧带工作翻屋企做咧，都未必系好嘅。 嗯， 系点解咧？因为原来咧有一啲嘅临床研究就显示啦，佢话好多40-50岁嘅人啊、事业成功嘅中年男人。都有呢一个不举嘅问题。 嗯。 咁点解呢？因为佢哋嘅工作压力好大啦。咁 梗係啦，放工都仲要做嘢，佢哋其实唔止工作压力好大。我相信佢哋係连唞都冇得唞啊。即係如果咁讲嘅话。 其实最主要系咩呢？就是因为佢哋个心理上面呢，佢冇一个好明显嘅界线去划分呢一个翻工同埋放工。即係基本上对佢哋嚟讲，佢哋係全天候呢都係将啲压力呢喺全日入面呢、就係、是、即係完全系 carry 住啊， 系 带住喺个身上面。 系我曾经咧有一段时间都系咁噶，跟住我发觉咧咁样系真系搞唔掂。然后我用咗几个方法啦，就包括例如我将我所有嘅行程，又或者日程啦，都输入晒电话度，同埋我打低晒我第二日要做嘅嘢。原来咁样系好啲，因为咧我直情夸张到啦，嗰时我都觉得哇死啦，工作压力好大啊，咁点算呢？然后有个朋友就同我讲，佢话其实你咁紧张咧系。紧张自己唔记得做一啲嘢，咁变咗可能影响到你睡眠啊，或者影响到你休息噶嘛。咁然后你谂一个方法，令到你呢一份紧张冇咗嘅话咧，其实事情就会解决到噶啦。咁佢就建议喂，如果系咁，不如你试下用而家好兴嗰啲电子平台嘅日历啊，各样啦，去记录低你要做嘅嘢先。咁起码咧，好似有多一样嘢帮你分担咗。咁你第二日咧就好似一个机械人咁就得啦。撳开我有咩做就搞掂啦。咁同埋另一个方法呢，我而家都成日用嘅，就係会将我部电话呢可能教一个叫做请勿打扰嘅模式。即係喺嗰个时候呢，你唔好话有时候你见到你啲朋友呢夜媽媽就啲 WhatsApp 过嚟呢，你都唔觉意想撳嚟睇㗎嘛。又或者你瞓瞓下觉无啦震你两下，你都哎呀死啦咁样。咁然后我而家呢有时就会特登喺我瞓觉嘅时候呢校着咗呢一个请勿骚扰模式。你就会发觉自己个工作嘅压力冇咁大，有返少少私人空间呢，你个人呢会健康好多嘅，同埋个休息質素系好好多嘅。 不过如果你真係讲緊话全天候呢都好崩緊啊，都系对住自己每日要做嘅嘢呢又驚做唔晒啊，又好挂心嘅话呢，咁其实我自己都有个方法嘅，转头返嚟我就同大家研究分享一下。 转头翻嚟继续。吴嘉伦、吴永熙、乐活玩家。 休息前咧就讲开，即系点样令到自己个生活咧就唔好咁绷紧啊！好似好多嘢咧充斥住啊，做几多做唔完咧。咁嗱，我而家自己通常个做法系点咧？因为嗱喺我哋嘅生活入边有好多嘢系要处理，呢一个系无可厚非噶啦。咁但系咧喺呢一堆要处理嘅事情上面咧，其实系有分紧急与唔紧急。重要同唔重要嘅，嗱认真嘅，即系嗱我自己咧，唔知大家有冇曾经听过啦，即系有啲专家都真系咁样教嘅。如果你真系要处理你生活上面好多好多数之不尽嘅事情咧，你首先画个表出嚟，你搵个十字劏开佢，咁啊有四格啦， 系啊， 咁咧。嗰四格入边咧，分别就写，首先有啲乜嘢事情系又重要 又趕急嘅，咁有啲咩事情係重要但係唔趕急嘅、有啲咩事情係趕急但係唔重要嘅，而最後尾有啲咩事情又唔重要又唔趕急但係你每日都會做嘅呢，咁如是且你分類做咗之後呢，咁你就知道喔喺、你嘅生活變你嘅排序係點樣啦，因為你一定要搞清楚你呢個排序、你先至知道喔、原來我每日雖然有數之不盡嘅事情要做，但係我是应该要怎样去顺序这样去处理。咁亦都要明白就呢四个格仔之间的关系啦。因为有好多嘢就係你原本係重要但係唔赶急嘅、但係你一路唔处理佢嘅话呢佢会变到赶急㗎。 哦好，咁我嚟家嚟个职场测试先。翻工系边一格呢 几重要，又视乎咩工作啦，咁都赶急嘅。 咁陪老婆 shopping。 唉、又唔重要又唔赶急。 咁陪阿仔做功课。 喂呢、這个其实都重要㗎喎、又赶急㗎喎、因为佢第日要教咁啊。 喂你啊，呢啲咪真係选择性去失聪同埋选择性 嘅。唔系我而家呢啲节目效果啫，即係潜台词我返到屋企嘅时候老婆嘅事处理赶急唔赶急重要赶急。而家讲下讲到下排轻轻咁解嘅啫。 你返屋企见到老婆就唔系咁讲㗎，老公唔该我想食个苹果。 喂同埋嗱，因为 重要同赶急啊。 我想讲呢，另外当你即係整咗呢个 chart 之后呢，咁另外一样嘢就係呢有啲时间你可以试下培养呢个习惯，就係每一晚临瞓之前你写定第二日要做嘅事。当你懂得排序嘅话呢，就係、你知道咩事情又赶急又重要要即刻第二日做嘅话做晒先。咁其他嗰啲你慢慢排落去，你就算第日要做嘅，就算係嗰啲唔赶急嘅嘢你都摆埋上去，或者唔重要嘅都摆埋上去，咁做唔到都唔紧要嘅。咁但係当你嗰张 list， 你通常都係放最重要嗰啲嘢㗎啦，嗰一日尽量要完成嘅。而当你完成好晒嘅时候，你有时间充裕係冇嘢做嘅话，你咪俾自己唞俾自己休息囉。咁当你发现啦，原来我写嗰张 list 之后呢，你原来发现第二日、第三日、第四日，往往每一日都系做唔完嘅话，咁你知道啦，你实在安排太多嘢俾自己做，咁你就要调整咯。 同埋我谂紧咧，即系有时好多时候咧，嗰啲咩工作压力啊，又或者生活压力咧，都系源于你太相信自己系一个铁人啦、然后唔愿意揾人帮手啊，又或者唔愿意去同人讲你有几大压力啊，叫人哋喂你即系救下我啦，拍膊头啊咁样。咁所以咧，如果你可能学识乌加伦咁样分析四格，然后将自己生活入面面对的各样事情排一个先后次序啦，优先次序啦，其实应该是会易啲嘅。同埋即係老实讲之前呢上网嗰啲咩人无耻变无敌㗎嘛，你肯认自己做唔到就会有人帮你㗎啦。 哦，即係有人督促嗰啲係咪呀？ 唔係啫， 我做到啊，我冇问题啊，唔使你帮。 通常呢啲人先係最大压力㗎嘛，即係或者男子汉咁你先係最大压力㗎嘛。 咁都系， 即係我签签女签做唔到啊，乌加伦好重啊。 我话知你啊，我话知你死。 我咁㗎啦，我搞唔掂啊，乌加伦。 同我死开一边啦， 我搬唔到，搬唔到水啊。 有你我啦，唔系冇饮咯， 我会落去楼下。 嗱咁跟住仲有一个咩嘅生活习惯要注意呢，如果你即系想你自己嘅性生活过得即系美满一啲啊，表现好啲嘅话，即系对男士讲啊，咁就系呢一个，我谂都系大家都知噶啦，注意自己嘅睡眠质素啦。咁因为咧有研究就显示啦，佢话一般吓、年轻健康嘅男生啊，佢只要连续几日啊。睡眠少过五个钟啫，佢哋嘅睾丸素咧就会降低10%。嗱，讲紧嘅系年轻加埋健康嘅男生啊，原来佢哋唔够瞓都会有影响嘅。咁当如果你发现咦自己呢一排好似吓各方面啊嗰方面啊嘅表现咧，都系稍为逊色嘅话咧，可能同你嘅睡眠质素都系有关 系 噶。 同埋唔好话净系性功能啦，即系你休息系你身体一个新陈代谢嘅好重要一环噶嘛，你唔可以全日都将你成个身体24小时咁运作，其实系搞唔掂噶嘛。我唔知道你有冇呢个感觉，我有时咧，如果放工放得好晏咧，我系会直情觉得自己个肝咧，好似有啲爆肝嘅感觉。嗱，我唔识形容啊，但系总之咧，你会唔会觉得哇，点解我啲内脏咧，好似嗌紧救命咁啊？唔系个肚打鼓，系真系爆肝嘅嗰种感觉。 唔系你啊，爆肝啊，关唔关饮酒饮得多事噶？ 听唔惯啊，我好努力咁喺公司做嘢啊。 好啦，多谢你啊，真系我喺公司多谢你啊， 你知唔知 辛勤啊？ 同埋喂，饮酒饮得多，仲边会有爆肝嘅感觉？瞓低咗喺度。 嗱，真系，因为我想话俾你知啊，另外一个 生活習慣就係、是、啦，飲酒飲得太多，亦都唔需要多講啊，其實都會有影響嘅。 嗯， 咁呢一個就自己著量去控制啦。咁嗱，但係有一個真係冇諗過嘅，原來咧勤力刷牙，注意牙齒健康咧。好似都有啲关联啦，当然呢个未必系直接关联啦。 系咪口气清新啲，你嘅伴侣意欲咧就会高一啲？ 嗱，点解我咁样讲咧？因为其实呢一个系嚟自土耳其嘅一个研究，咁佢话咧有不举问题嘅人咧系冇不举问题嘅人得到牙龈疾病嘅几率咧系多出三倍嘅。 哇！ 系啦，咁而事实上咧啊，之前都根据呢一个英国牙医协会啊报告都有讲啦，佢话五个啊有呢个勃起功能障碍嘅男人里面咧，就有四个咧有呢个牙龈疾病。咁嗱，虽然佢入边就冇讲到话系即系牙龈疾病咧，就直接影响到呢一个嘅即系性功能啦。咁、但系咦，你都冇忽视佢呢一个嘅调查，可能入边都要或多或少有啲关联。咁同埋，就算你话冇直接影响都好，注意牙齿健康系咪都紧要咧？嗱，因为坦白讲，当你同你嘅另一半亲热紧嘅时候，如果佢闻到哇一阵口气扑过嚟，即系有时候都真系会几影响到嗰个嘅气氛噶嘛。 梗系啦，同埋我就系直情谂。如果你有一个人是一开口你都已经是要拱开去的话，你哪有兴趣去做下一步呢？是不是啊？同埋如果你连排牙你是每一日你食嘢啊讲嘢都是会用到的，即是牙齿是你的好朋友嘛，你都这么不照顾他，咁即係你个人嘅生活習慣係好有问题啦，係 嘛？係，咁呢一个就都讲咗啦吓，咁之后例如话咩 keep 住做运动嗰啲亦都唔多讲啦，呢、个即係保持自己嘅体能最佳状态呢啲唔使特别多解释啦，係咪先？咁反而呢我另外想讲嘅就係唔好喺外面乱搞。 嗯，叫你啊，唔好滚啊！ 几时有滚？ 乌太，乌太，我帮你，唔好滚啊！男人咩话？男人十个有九个都系滚，系咪啊？ 咩？男人十个九个滚，仲有一个咩喺度谂紧嗰啲？ 系咪啊？通常啲人唔系咁讲嘅咩？我都系听我啲朋友咁讲噶咋。 我唔系啊，呢十个冇我份啊，老婆。 你就系第十一个。 系啦，我就系第十一个啦。唔系点解？即系点解话？千祈唔好喺外面亂搞呢樣嘢，同你即係嗰個嘅性能力表現有啲咩嘅關係影響呢？佢話雖然呢即係劈腿呀、就唔會直接造成不舉都係啦，咁但係佢會帶嚟一個罪惡感，咁會令到你可能變得焦慮。其實有多時候都係即係你嗰個心理上面一個嘅影響呢係會直接影響到你嗰個表現㗎嘛。 我係驚錫錫下嘅時候哎呀死啦 Mary 你個 message 問你喺邊，咁你即刻哇點算啊，我得兩隻手咗点搞呢？系冚埋部电话，定还是扮冇嘢咧？ 你会唔会幻想得太多呢？其实 喂，真系噶，你其实讲紧呢个系心理压力啫嘛。你个个一脚踏两船都系咁噶啦，唔系咩？ 我谂其实唔系净系担心被发现啊，系讲紧你个罪恶感啊。即系罪恶感嘅意思系咩呢？即系纵然你可能哇系啊，我已经 delete 晒啲 message， 或者我已经同 Mary 讲清楚噶啦。咁但系可能有时候就 系 你曾经做过错事啊嘛。当你就再面对紧一个喺你面前你有可能伤害佢嘅人嘅时候，可能你就会唔能够投入咯。你明唔明啫？ 嗱，如果将呢个嘢，即系如果将呢一套咁嘅讲法摆落去。食饭 咧， 喂，咁你真系好有罪恶感，我嗰餐都食少啲噶咯。 喂，等阵先，你讲嘅即系系讲紧偷食，即系女性啊，定偷食食物先？你讲两样嘢嚟噶。 系啊，头先讲紧你亲热嘅时候，Mary 有 message 啊嘛，跟住你食紧真系食紧饭嘅时候，Mary 整个 message 嚟， 咪 吓 死你咯。咁、你咪哦即刻食唔落啊，坐唔安咁啊。 认真、其实你嗱真系，如果你系处一个吓，成日都疑神疑鬼啊，好担心被发现自己做错事嗰阵，你唔好话食饭啦，你做咩都唔能够集中啦。 系咁，所以我咪话佢其实一脚踏两船，唔系净系亲热嘅时候有罪恶感，唔系净系亲热嘅时候有 壓力。即 系 其实你想讲到底就系话，其实如果要减肥嘅话，罪恶感都系一个唔错嘅个范围。 我冇咁讲， 你好似讲一讲，想带呢个位咁样样。 冇， 你系咪而家想鼓励我做啲乜嘢先？即系你咪想话为咗证明自己嗱，我减肥咧，想用下其他唔同嘅方法咧，不妨参考一下咁嘅意思啊？ 我冇嗱， 我好冇。我老婆噶，我重申， 我都要重申，唔好滚啊，乌嘉伦。 乐活玩家。 转头翻嚟继续。吴嘉伦、吴永熙、乐活玩家。 好啦，咁今晚咧都系讲即系点样令到自己啊吓嗰个性生活啊，对男士嚟讲啦吓，就可以变得更加美满啦。因为好多时候都同我哋嘅生活习惯有关嘅。即系如果你想自己喺啊，即系呢一个性嘅表现嗰方面咧系好一啲嘅话，不妨参考一下头先我哋讲嗰啲啦。 你做咩忍唔住笑啊？ 冇啊， 我好认真嘅，头先讲嘅所有嘢都 好认真嘅。 你咪突然之间谂到个减肥嘅绝世好窍，然后而家自己越谂越开心 咧。我就算谂到我都暗砍自己试。唔会讲俾你知啊，唔知咪嗱，跟住咧，最后一个我特别想提嘅系咩咧？就呢个我谂系好多人嘅习惯，因为我自己都有，但我自己真系冇怀疑嘅。 系 就系好多时候咧，就系即系同呢一个嘅电脑啊，手提电脑咧系揽住一齐瞓觉，尤其是好多时候咧，你系全天候咧，即系例如话你喺屋企坐喺 sofa 又好啊，坐喺张床上面又好啊。都会鍾意碌住部电脑睇嘢，我唔知你佢会唔会，但我真係有呢个习惯经常。 我都会嘅，不过近排呢，因为我发觉如果我瞓觉之前睇得太多电脑呢，好容易瞓唔着。咁、虽然有啲人嘅讲法就会话电脑佢啲光线呢会影响你嗰个褪黑激素嘅分泌。咁、所以如果你少咗褪黑激素呢，你就会难啲入睡啦。所以就少啲睇屏幕。就唔会影响佢嘅分泌，咁你就易啲入睡。咁、我就尝试而家瞓觉之前半个钟啦，都少啲用，即使用呢我都即系心理上令自己好过啲啊，着咗嗰啲咧咩夜间模式，咁我哋成个 mon 咧就会变到好黄噶啦，因为根据佢哋嘅讲法咧，就话咩蓝光先系最影响嘅，减少蓝光咧应该系好啲嘅。 咁啊，呢一个即系生活习惯，我哋讲到呢度啦，咁系时候呢个时间咧，我哋回报一下啦。我哋今个礼拜呢一个 keep fit 嘅进度系如何啦？系咁啊，先讲下阿 Nicole 咧，你85K 呢个月嘅目标，so far 完成咗几多呢？ 我而家呢啱啱过咗30隻，应而家都未到40嘅。 未到40。咁但係而家就11月中喇喎。即系理论上你应该系要过咗40先至叫做喺一个安全线上面，有机会喺今个月嘅月底就完成你85K 嘅目标啊！ 系啊，所以我而家都有少少头痕嘅，我唔知系咪因为上个月咧，我咪话我休息咗一个礼拜， 我几惊你又攞三足休足， 喂，你老朋友， 你系咪要讲到2019年啊，大佬？ 唔系啊， 又讲上个月休息嗰个礼拜， 我未同你讲天格。算好啦，天价系上年嘅，因为我都有少少担心系咪自己个惰性又出嚟咧？因为呢几日咧，唔知点解好似瞓极都好攰咁啊，个人咁我好似提不起劲落去跑步咁样啦，然后又有少少谂法，就觉得唉，上个月都冇跑成个星期啊，都达到标，咁今个月系咪如果真系攰嘅，咪休息一下咯，唔使咁逼自己嘅， 咪咯吓，月底嘅时候先至冲线咯，冇问题。 但我真的不相信我对脚咁有能力可以一日跑到40K 啊，同埋咧今个星期日啦，我就去咗一个屋邨嘅社区中心开幕礼，咁、然后咧咁啱就因为有一栋好高嘅好似电梯塔咁嘅物体啦，咁然后我真系尝试行楼梯，发觉真系好多级，然后问一问咧就发觉原来嗰度嘅楼梯级咧系比天坛大佛更加高嘅，跟住我就觉得我嗰日其实运动量好多，然后嗰一晚翻到屋企我就完全提不起劲去跑步啦， 即系有所交代啦，咁样 系啦，我就觉得 OK 啦，不如将呢几百级唔知几多级嘅。楼梯都计埋喺入边啦，好冇啊，咁样咯。 哦，嗱，咁我讲少少啦，我今个星期咧，咁我嘅运动量咧持续，即系我一个礼拜咧都有做到3日嘅运动嘅。咁就算 好犀利，我真系觉得要俾啲掌声你。你之前一个月都做唔到三日运动喎、 啊，系而家做到 劲喎、 就算 眯住 咩啊？ 咩运动先？ 都系做肌咯，即系可能例如话做行楼梯肌，因为我而家枕住因为只表啊嘛，会记录住我嗰个嘅即系每日嗰个嘅运动量系点样样嘅。咁我因为即系会成日望住只表，咁我就走落去做啦，叫做对住自己。我个仔都帮手监察噶，因为我只表而家系你如果有做运动嘅话， 就会跨一个圈㗎嘛。我个仔而家每日见到我都会问到爸爸你今日跨咗个圈未呀。 哦一圈圈圈仲未呀。圈仲未做够运动嘅乌家。 对呀同埋佢好 encouraging 㗎即係佢係话如果你嗰日未完成嘅话唔紧要啊夜天我陪你一起去完成埋个圈佢。是会咁样样 㗎。好彩你话俾我听你个仔监察就如果我哋头先讲咗大半个钟呢我真係以为你个朋友呢都系姓乌㗎。 哇你讲啲咁嘅嘢。咁另外我都有咩嘅即係尝试行返多啲啦即係我都有同阿力高讲啦成日都话笑我话咩落去食饭都唔行落去啊又揸车呢样嗰样啊咁。咁我见真係呢一排天气真係舒服嘅即係散步都真係多咗嘅。咁持续住啦。看看下个礼拜再汇报一下状况的时候我身形有没有转变呢你觉得 so far 我身形有没有转变呢是没有的。 没你发型有转变的靓仔了、哦、身形就未看到 好失望好我继续努力了。 乐活玩家今日节目时间到了听日再见啦。